白蚁把书都收拢到箱子里，而书架上他一般只放一些普通的字典和历史书籍，那些怪里怪气的东西啊，全都被他塞在床底下，空间倒是节省下来了。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。 小安，你知道门贴的另外一个作用是躲避年兽吗？ 嗯，知道啊，就是西嘛，大年三十儿也叫除夕，意思就是干掉西这个怪兽。 他不悦地皱眉，然后摇摇头。 年兽并非你们想的那么凶残，它的存在很重要，作用就是守住一年最后的节气，人类根本杀不死它，只能赶走或者躲避。 安宗一看有故事听了，就把手上的花生壳扔进纸篓里。 哎，啥？还有这种说法？ 西其实源自深海龙宫，只有每年的最后一天来人间，属于龙的一种，也可以说与囚龙同宗。 安宗听着奇怪，于是问道： 这么说，那玩意儿是条龙？ 没错，它属于龙族，但并非是龙。龙这个宗族旁系十分之多，故而有龙生九子，秉性各异一说，并不能被称之为龙。 哎呀，再怎么重要，他不也还是个吃人的怪兽吗？就算身份尊贵，大家也都躲着他。 白毅若有所思地低着头，没有接他的话。看白毅没心思和自己继续砍下去，安宗就打开电脑准备上网。现在过年的确没什么年味儿了，人人都蹲在显示器前，从年头蹲到年尾，哪还有什么心思去弄那么多的习俗呢？这时 QQ 新闻弹出了一则消息，安宗好奇地点开一看。 哎，老白老白，快来看，黄河流域打捞出一只青铜兽面鼎器，据专家研究，是先秦时期用来祭祀黄河的礼器，今日在本市历史博物馆展出。哎哎，上面还有几张那个鼎器的打捞现场的照片。说实在的呀，这古董在我眼里那也就是块铜疙瘩，估计卖给收废品的还差不多。 我看看。 白毅凑过来看了这个新闻，越看越仔细，最后干脆把安宗挤开，自己坐在显示器前，还把图存下来了，放大了看。安宗看见那个铜疙瘩上面刻有一个长着触角的怪兽，样子分不清是狮子还是老虎，因为一直浸泡在水里，图案已经模糊不清了。 怎么，老白，你对文物也有研究，人才啊！ 居然把这个挖出来，估计那东西要出来了。 白毅低头嘀咕了句，于是他关掉 QQ 新闻说： 你继续玩吧，我出门一趟。 去哪儿啊？ 白毅套上外套，头也不回地说： 博物馆。 哎，回来回来，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，你到那人家也关门了。 白毅看了看挂钟，又无奈地坐回来，神情有些异样。安宗见他那么在意这个东西，于是便问他： 那块铜哥，哦不，那个青铜器有什么问题吗？ 我也不确定，那青铜鼎实在是看不清楚原貌了，我想看看实物，不过也只有等明天了。 说吧，白毅又打开图片，但是图实在是太模糊，而且像素很低，一打开就全程马赛克了，最后白毅也只得放弃。一下午折腾过来，又要整理房子，还要扎年货，他们晚饭就随便吃了些饺子，那些好吃的东西都留着放到大年三十再吃，这是中国人的传统，到了年底最后一天，大家把菜做得异常丰盛，即使再穷也要弄一两道荤菜出来。过年的年夜饭除了团圆外，还有占卜来年福祸的作用，吃得顺利，来年才能平安红火。当安宗满足地看着窗口掉的醉鸡和烟鸭子时，开始盼着大年夜能好好地整两盘冷菜出来吃。白毅一般睡得比他早，所以当他睡下时，白毅已经睡熟了。在宿舍养成的好习惯，就是别人睡着了就得动静小些，不能吵醒别人。 安宗爬进被窝，伸手准备关灯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门口有敲门声，声音十分缓慢和微弱。白毅翻了一个身，没有被吵醒。安宗不情愿地喊了一声谁之后，声音就没了。他纳闷了下，心里有些疑惑。 大冷天的，谁还高兴去开门看个究竟啊？ 于是他低声骂几句就关灯躺了下去。半夜里居然开始下雨了，风特别大，安静的室内环境中，外面呼呼的风声显得格外嚣张。安宗迷迷糊糊听到窗户玻璃被雨敲击的声音，担心那些刚刚挂出去的年货被淋湿，于是准备翻身下床把那些东西挪进屋子里。突然之间发现在窗口好像蹲着一个人，安宗一下子惊了起来，没敢发出声音，只不过转了一下身体。那人感觉到他在动也颤了一下，一只醉鸡脑袋就滚了过来。安宗正好看得到醉鸡的头被啃烂了，那个人还是缩在窗户边上，手里居然抱着他们白天刚刚挂上去的年货。白毅翻了个身，正好把脸朝着他这边，依然睡得很熟。怪人离他不到十厘米，只要一伸手，任由老白再厉害也逃不掉。这个时候又不能有太大的动静，否则那蹲着的怪人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。刚刚他生啃了一只鸡，指不定会生吞一个人呢。 老白， 安宗压低声音叫白毅，他睡得很熟，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背后的怪人。而怪人因为有了食物，把精力全都集中在那些年货上，并没有攻击他们的意思。估计今天白毅整理屋子搞得很累了，睡得死沉，后面那怪人啃嚼的声音那么大，白毅居然睡得着。安宗又怕又心疼，年货算是给怪人啃完了，留下来的估计都是沾着他口水的碎肉了。因为下雨，屋子里很暗，根本看不清他的样子。只见一个黑色的影子蹲在窗口，体型还非常巨大，穿着衣服，头上戴着顶非常古怪的高帽子，身上传来一股浓重的土腥气。这里是二楼，他居然可以一点防护都没有的爬上来，真是匪夷所思啊。怪人拉扯着腊肉，之前安宗怕绳子不牢靠，用铁丝穿了起来，他拉得十分费劲儿，因为缠得很紧，怪人越拉越急躁，动静也越来越大。白毅这时居然慢慢醒了过来，怪人注意到他的动作，把身体微微向前倾，完全是蓄势待发要扑上去的样子。安宗看着情景想，这再不动手白毅就得遭殃了，随手抄起身后的枕头往窗口砸过去。因为一时情急，手上力道没有放稳，居然没有砸到怪人，倒是稳当的砸中了白毅的脸。白毅脑袋一嗡， 完了，老白要发飙了。 白毅完全醒过来了，估计他还没有搞明白状况，看着他嚷道， 半夜不睡觉你发什么疯啊。 那个怪人就在白毅背后，经过那么一番折腾，怪物完全把注意力放在安宗这里了，而他手头除了条被子，已经没有可以扔的东西了。怪人的嘴里发出磨牙的声音，白毅也听到了。他很理智的没有回头，只是淡淡的问了句， 我后面有东西。 安宗严肃的点点头，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了。白毅也点了点头，随即迅速抄起枕头，头也不回的往后抛，然后快速的朝他这边靠。怪人没有反应过来，被砸了个正着，但奇怪的是他根本没有动，像是砸到了墙壁上。安宗立刻把灯打开，发现除了满地的鸡骨头和肉块外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怪人，窗户也是关着的。外面的雨打在玻璃上，发出滴答的声音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以消弭的土腥味。安宗揉了揉眼睛，前面那些应该不是幻觉。他看了看白毅，他在收拾东西， 把那些碎肉和骨头都扔进垃圾桶。神情倒是没有多大变化。